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换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嗯，今天我们两个为大家主持哈。 嗯， 圆圆，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有一个词在中国特别的，也不能说红火，就以前没怎么听过，叫林币效应。 没有听说过，你给讲一讲。 其实我后来查一下资料，灵币从哪儿传过来？ 哪两个字呢？ 灵就是邻居的邻， 哦， 币就是避免的币， 哦，灵币效应。 对， 嗯， 后来我看这个词儿怎么传过来的吧，它是在78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条运河叫做拉夫运河。 嗯， 当时呢，那条河附近居民就得了一种怪病， 嗯， 就比如说生出来的孩子畸形啊， 嗯， 得癌症啊什么的， 化学污染造成。 而且据说他们那个房间里面，就在住的房子里面会露出那种黑色的东西。 嗯， 一开始以为是，对啊，就是闹鬼，中了那个什么魔鬼诅咒。 嗯， 后来发现不是，原来他周围啊有一栋这个化学厂，就那个地方闹鬼。 嗯， 结果呢，就80年的时候，美国他们有一份报纸报道这个事儿，就用了一个词，一个短语，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挑这几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叫做 NIMBY， 嗯， 然后翻过来就成了 灵币， 灵币， 就是不要在我们家附近， 哦，对，不要在我的后院，你别动我的后院。 嗯，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哈，这近几年在大陆，除了在广东的江门， 嗯， 在十几号的时候，在广州的 花都 ， 对，嗯， 大家又反对建什么呢？垃圾焚化炉。 嗯， 其实这个在香港我也是头一回听见，你知道吗？ 嗯， 听说焚化炉的时候，是 香 港不是也讨论说那个垃圾处理吗？ 现在也在新建，准备新建。嗯， 一开始是说我要建这个垃圾的处理厂， 嗯， 堆填区。后来大家说呢，这个方式最落后的， 嗯， 你至少也弄个焚化炉。后来我一查资料，原来焚化炉也不靠谱。 嗯， 就它好像燃烧啊，会释放出大量的有毒物质， 二恶英啊，还有一些碳氧氮化合物啊。 对， 嗯， 所以你看，广州在19号的时候就爆发大规模的一个抗议，据说呢是这个09年的时候，花都的垃圾焚化炉计划就开始进行了评估， 嗯， 但是当时呢就已经遭到当地的业主的反对。其实反对来反对去，还是担心污染环境影响居民生活的质量， 嗯， 跟香港大家担心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你看香港前几个礼拜一直在讨论什么呢？就讨论几个堆填区嘛。 嗯， 香港是希望呢在屯门 有三个堆填区， 对， 嗯， 屯门、将军澳和打鼓岭要扩建这几个堆填区， 嗯， 因为大家说几年之后，现在这几个堆填区呢基本上就爆满了。 嗯， 将来会出现什么事儿呢？非常可怕，就整个垃圾把香港，你想象一下，把整个的岛给它围起来。 你想这个美国 垃圾围城， 美国那么大的地方， 嗯， 它还可以讲说这个有我的后院和我的前院， 真是 在香港。大家都没有前后院， 嗯， 大家就最后就是住在一个垃圾包围的这个一个死港里面了。 我们说这个广东人到底是临近香港哈， 嗯， 你看抗争的方式都非常的像。 嗯， 香港人干嘛呢？他们会去政府总部绝食抗议， 嗯，剃头发， 然后就走在大街上拉横幅抗议。 嗯， 而且据说将军澳那边哈，原来也是将军澳的居民吧，相当于， 嗯， 那边基本上是中产人士，其实。中产你知道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比较沉默的一族， 嗯， 他们可能平常非常忙，然后顾着赚钱交税， 嗯， 又说他们中产其实在香港就是中产， 嗯， 他们活的日子最艰苦， 嗯， 你说中产好不容易赚的钱 都被政府 在将军澳，我说买了这么个房子，没想到一搬过去之后呢真的是恶气冲天。 嗯， 于是呢有一些区议员啊，我们马上要采访到一位方国山议员，他就是香港西贡区的区议员， 嗯， 这个议员也很好玩，我看他的经历，他原来是个艺人，你知道吗？80年代的时候是那个亚视的那个艺人， 嗯， 拍过什么哪吒 啊， 哦？然后呢， 这个亚视演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人记得。 八零年代的时候你还别说，还挺火的， 嗯。 后来他又慢慢成为专业人士，是一个工程师。 嗯， 那今天我们要采访到他，因为他是在将军澳做了非常多的地区性的工作。 我看过他的这个横幅，有时候拉在这个人行道上做宣传。 对，我们刚才说绝食就是他， 嗯， 是相当于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抗议政府目前的拨款计划。那么最终呢，我们也是看到立法会是没有通过， 嗯， 甚至在将军澳那个区域，政府是主动退出了，说， 嗯， 我们知道将军澳遇到的反对声音太大了，我整个计划我都不交出来。 因为那边人口密度高啊， 是吧？ 嗯， 好，我们马上听一下，到底他们反对些什么。 方媛你好。 樊小姐你好。 嗯，感谢您接受访问哈。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政府的扩建这三个堆填区内一直持反对意见，能不能简单说说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香港有现在有三个堆填区，我从来没有说香港不需要堆填区，但是如果那个规划那个堆填区已经发展到太过很靠近民居的话，那个就是产生很多后遗症，比如说那个空气的污染啊， 嗯， 还有那个臭味的卫生的问题，也大大影响附近生活的居民的日常生活，还有对特别是如果住在堆填区附近的居民，他们对那个上呼吸道的健康的问题常常都发生那个很严重的后遗症，鼻敏感啊，还有其他很眼睛发红啊，很多事情都发生在他们的健康问题上。所以我认为如果那个堆填区太靠近民居的话，那种那个堆填区就又关闭。 嗯，对于居民的这样一个健康的担忧，作为区议员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哈。但是大家还会关心你们的抗争的方式，比如说绝食。那么对于有人觉得你们的方式过于极端了，你会怎么样回应他们？ 每一个朋友做法不同。为什么过去我也是比较温和的那种做法？但是到现在比较激动一点呢，原因就是我到了一个比较非常困难的地步、 嗯、困难在哪儿、 就是、困难在哪，就是比如说我做区议员，我的居民已经投诉的，比如说现在从这年呢，过去做那么多年呢，那么多投诉，但是还没有办法解决。我有时居民他晚上11点半打电话给我，晚上他说他给那个垃圾臭味已经臭得睡不来了，已经没办法。但是我作为议员，但是没有办法跟那个政府说，也是解决不了，他们还要继续抗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啊、如果还不是那个公民抗命，我没有其他的方法，除了伤害自己绝食之外，我说法就是不成功不变成人的原因就是，我们作为议员就是除了跟政府跟全媒大众说出居民的困难，其他地方我们没有能解决的方法。还有现在的立法会，香港的立法会，只要你把握那个准票，他们有很多都是其他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不是自选的，不是集选的，就是功能组别，他们不用交代那个民众他们对生活民生的问题，只是这个垃圾的问题，环保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是民生的问题。连最小最基本的民生问题都不能够解决，我感到非常的痛心。所以这个痛心就是唯一的做法就是用比较激动一点的方法去做的。 嗯，那激动之后居民会买账吗？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你的公民抗命的方式？ 大部分的市民他们非常同意跟支持我们的做法。 嗯，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小康之家，都是中产。 嗯， 他们买一个房子在附近生活，其实他们买的房子不是便宜的，都是基本他们把那个一生的支出去买一个房子，他们没有道理跟政府要抗争。他们很多都跟我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到那个示威抗争，只是他们最基本希望政府好好的把现在的堆填区 用完之后不要在附近抗见。其实他们蛮有道理的，他们不是什么暴力的那种抗争，就是他们最基本最起码最低的要求就是好好的，现在的堆填大概用两年之后就饱满了。他们要求政府短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那个臭味减到最小。其实很多工作香港政府可以做得好一点，比如说那个垃圾车其实是漏的，他把从全香港走来走去的垃圾车也是漏那个渣子的，它这个那个污水啊都是满地漏出来的。其实很多可以改善的工作香港政府还没有做好，所以我希望从这个堆填区的事件会爆满怎么样带出香港整体来讲，每一个市民都要减费，把那个生活改善，那个比较环保简约，大家做好一点，那个爱地球圈的行动啊，是不是我们一个人要全香港大家一起做好。 我有这么一个理解哈，就是你刚才讲到现在政府它有些作为可能在细节上还有非常多值得完善的地方，这个扩建几个堆填区最终可能会导致这个臭味就更加的浓重，可是这并不会消除，就如果这几个堆填区它不扩建的话也不会消除目前将军澳居民所要这个承受的这样一种臭气。那大家就会想，那既然你们知道没有搬到将军澳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垃圾的恶臭，那为什么还要选择住到那边呢？ 其实很多年前呢，大概2008年呢，我那个时候才当那个议员呢，我在议会上面已经听到，也都收到文件，政府也跟民众跟我们地区人士说，那个垃圾场呢会大概2012年会爆满的。只是那个规划过去我应该这样说，其实民众不是不知道将军澳有一个堆填区，但是根据那个整体的 OZP Outline Zoning Plan 呢，这个大疆图啊，这个规划大疆图，政府是旁边没有其他的土地，都是那个堆填区。如果他说2012年就是前一年啊已经爆满的话，其他的土地都是工业用地，所以我们有一个将军澳县里面有一个康城站，这很预计有我们大概有个深的小市镇啊，大概10万人可以住在那边，还有大概5万人在那个工业圈，其实大概15万的那个深发展的市区其实蛮好的，还有那个地铁到那个居民住的地方。其实过去香港就是这样的规划，就是如果你旁边的堆填区爆满的话，你才规划做建房屋给是民众住的，不是你一边抗建堆填区一边建房屋， 所以他从规划上就是有问题的。 对啊，完全同意啊。现在我应该说我们香港有3个堆填区，就是将军澳那个堆填区出了一个很大的规划问题，只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实在不单止说那个800米的距离跟那个堆填区，其实有些居民啊，他在他的房子他的窗户每天晚上到11点钟也看着那个垃圾车爬上那个山上倒垃圾的情况，很清楚的，就是太近。如果现在太近邻居的话，就是你做其他的保救的措施也是 没办法解决的。 那现在对住在那儿的居民是什么样一个心理状况？我知道其实尽管说江俊澳那边会有传来垃圾的恶臭啊，但实际上他们那儿的楼价呀也是没有跌，反倒是在这几年随着香港楼价的一路攀升，江俊澳的楼价也一直在攀升。那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有没有想过说我为了摆脱不会这个再被垃圾围绕的这样一个生活局面，我离开江俊澳，我不住在那儿，会不会有人这么想？ 哎，这是两难呢。有些居民其实他们很盼望香港政府会停止扩建那个堆填区，其实他们很爱江俊澳的。平均来说就是那个楼价其实蛮稳定的，香港特别江俊澳是很靠近那个九龙东，交通很方便。 对， 那个我们有一个地铁康城站，它出去将来如果那个规划其他的基建，比如说那个跨湾大桥去到那个旺角九龙的中心是不是15分钟、但是就是香港的基建很多啊、现在还是比较晚一点，大概2020年才建好，所以那个地价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有那个租金，因为我们附近有很多大学，就是租金也攀升。现在江俊澳居民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好好的把那个堆填区用完之后，然后复修，给他们一点悠闲的设施就行了。其他盼望那个政府不要 不要再扩建就行了。 对啊，就是很简单。 现在已经是忍受极限了。 还有我们这江俊澳的居民也很自愿呐、愿意把那个比如说垃圾费啦，还有其他减费的措施，做那个大头的作用。我们一般很多的几十条圈，很大型的圈屋， 是 我很多居民的代表也愿意身体力行。多一点事啊，减费那方面，我们也做那个厨余物回收了，现在已经发动了，我们会把所有的厨余送去那个厨余回收中心，把它做那个肥田料，然后再比如说做鱼粮啊，做其他的肥田料，做那个植物的耕种啊，其他的东西。 其实就是说居民们是可以接受我从源头上去做好一些行动，减费啊，包括将来如果说学习台湾对垃圾征费的话，江俊澳的居民据说都是中产嘛，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吗？ 对，我完全同意的。就是居民都说如果是合理的，还有政府把那个其他的配套，比如说分类的回收的安排，比如说厨余回收如果由政府带动，还有其他的分类，比如说大型的家私啊，还有玻璃樽啊，其他的玻璃瓶啊，其他的东西都协助民众回收的话，把那个从那个源头做好一点呢，我们对那个垃圾经费是支持的。 还有关于政府那边，就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她其实也是落到区里面跟大家做工作哈。她讲到，尽管是现在呢，压后了，但是暑假之后呢，还会再向立法会提交申请，并且会希望呢同步进行三个堆填区的工作。那就意味着政府他们会一次性捆绑提交几个拨款申请。但是我看到报纸你就讲过，你说江俊澳的居民是寸土不让，政府如果是霸王硬上弓，适得其反。那如果政府真的要这么做的话，你们会有什么行动呢？ 如果政府还是要那个霸王硬上弓的话，当然我们作为居民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拉着那个斧头啊，什么东西都是 会继续绝食抗命吗？ 当然我在地区听到很多居民，他们买房子生活退休养家哈、都是希望安居乐业。 对， 还有他们是那个纳税的居民、 对， 他们没有要特别跟政府抗争的道理。 但是如果霸王的话，他们他们说可以可能到那个不同的地方，将军哦，不同的地方， 嗯， 堵是那个通渡， 堵塞通道， 对呀、啊，对、嗯，堵塞通道，也会有更严厉的那个抗争的情况， 激烈的抗争情况， 激烈的 都不排除， 对对对， 嗯，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录音采访来自于香港西贡区的区议员方国山，那么他是非常明确的，是反对政府在这三个地方扩建堆填区。好，信息量其实非常大哈，圆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好， 消化一下，等会儿请你作为这个将军澳居民代表跟大家分享分享。 嗯。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圆圆，你听了刚才这位区议员哈，相当于也是你们那区的， 嗯， 你们有事儿会找他们。你听完他讲的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为民请愿了，关注到这一区的民生了。嗯、那讲到这个恶臭，因为我住的地方离那个垃圾山还隔着几层小山吧， 嗯， 可能那个味道并不是太冲，但是的确是可以闻到的，而且是大概一年之内在，固定的季节有几个晚上你会闻到那个味道， 嗯， 但可能是因为正好是因为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肯定是关窗睡觉，你不可能开窗了， 嗯， 很热， 对， 就是可能这个骚扰性会小一点， 嗯， 但不可否认肯定是有的，而且如果就是到那个离垃圾填埋区越近的话，那种味道应该是越重的， 对，所以确实哈， 对， 你说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而现实的问题， 对啊，健康问题和我这个空气质量问题， 嗯、 你说谁住在哪儿、 嗯？ 我花几百万买了一个房子在哪儿，或者我几万块钱租一个房子在哪儿、 嗯， 我也不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当然是非常值得理解的。 嗯、 但是你说谁都不希望建在我们家后院啊、 嗯？ 那建哪儿呢？或者说在香港有没有别的办法处理垃圾问题？马上我们来听到另一位是环保人士了，来自于香港的环保组织叫做地球之友的环境事务主任冯小姐，来听她说说她的看法。关于香港的扩建堆填区，我们看到其实社会上分歧非常大，政府呢就有点霸王硬上弓的样子，就一直在立法会去推销他们这个拨款的申请，但是我们看到在民间，尤其是在将军澳屯门以及这个打鼓岭的地区，是遇到的居民反弹声音非常大。那就你们作为环保组织来看，觉得这样的分歧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现在那个对田区那个问题，最大的分歧就是在市民对这个政府没有了信任，因为在那个减费的议题下面，政府所做的是，在过去的四年、十五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小了，只是出了这个交代的征费，但是其他的垃圾收费啊，还有那个生产者的责任计，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的垃圾量是不停的增加，而如果我们未来要扩建这个堆填区的话，也不是一个长远的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政府去尽量尽快的落实这些不同的减费的政策。 嗯，我们先不说长远些哈，就是目前来看，可能在几年之间，就现有的几个堆填区就会遇到爆满的情况，香港有可能会陷入所谓的垃圾围城。那其实是不是除了扩建堆填区以外，就眼前来看没有其他的办法呢？ 其实我们看的就是一个全面的废物的管理策略。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最末端的就是那个 incineration 还有这个堆填区两个方法，但是这个是最末端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如果你说在短期看来的话，堆填区的那个扩建是有这个需要去解决我们最urgent 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是之前所说的，就是我们不可以长远去依赖这一个问题。这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最末端的，所以我们要前面的东西要做的更多更多。 比如说呢，从长远上来说应该可以怎么做，有什么办法可以替代？ 就是这一个就是政府要真的要去想一想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堆填区有大概一到五年就会爆满了。 对， 那么在这五年以内呢，那个政府应该做什么了？他除了要给这个市民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就是他们因为那些市民呢最抗拒的就是那个扩建这个堆填区以后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臭味了，还有这个空气的污染的问题。就是这一个是要政府尽快去跟进，要去做一个缓解的措施。对，但是长远的说了，就是除了这个措施要做以后了，我们也要去做另外的减费的政策，落实者的政策，才可以跟这个市民说，好了，我们现在虽然要用一些末端的一个措施，但是前面的工作我们已经真的做的真的有做了，就是所有的政策已经落实了。那么我想市民方面呢，他们也可以就是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不用再去不断的用这个末端的措施去处理所有的问题了。 那其实现在有一种说法哈，说香港可以参考台湾，他们会对垃圾征费。那如果说把这样一个做法移师到香港来做，你们组织会觉得可行吗？ 觉得可行，就是其实那个垃圾征费就是我们多年来也一直要这个政府去落实的。但是因为从这个2005年其实曾经提过这个垃圾收费应该在2009年的时候落实，但是到现在了只是在这个咨询的阶段。对，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其实在台湾的文化还有其他的东西跟香港的情况也是类同的。还有另外的南韩，他们其实也落实了这个政策多年，看到他们的城市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在十年间他们的垃圾的量已经减小了 60%。 韩国也是这样垃圾征费的做法吗？ 对，没错，他们在1995年已经落实了这个政策，而台北就是在2000年落实的。就是看到他们两个国家所落实的以后，那个城市就是减小了60%的那个垃圾的量，还有这个回收量就是高 急性的到60%，所以看到那个超市是非常的有用。 嗯，所以就你们研究来看，是不是台湾和韩国这两个地方的做法是最符合香港目前情况，可以直接搬过来？ 直接搬过来我不敢说，因为始终两个不同的国家一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方式还有那个推广的方式上，可以参考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呢？ 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就是按量的收费的。那么在香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原则下去看一看，怎么可以去按量的收费，是用胶带吗？还是用其他的譬如说要用这个重量，还是其他的方式，让大家市民有一个讯息，就是我掉的越多的垃圾，我给的钱就越多，所以就会提供一个经济的诱因给这些市民去减少他们的垃圾，还有提高他们的回收。 对，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冯女士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你刚才听到呢是来自地球之友的环境事务主任，叫做冯诗丽小姐。对，在香港，你说除了现在扩建堆填区，眼前和长远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去解决这个垃圾问题？她讲到可以模仿台湾和韩国对这个垃圾进行收费哈。刚才区议员就说到，现在这个问题啊，它仅仅是民生问题，就不是政治问题。那它到底是民生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还是真的 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有区别吗？ 一直就是纠结在一起的。好，我们再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再来给大家说说。好，那在听完了刚才的西贡区的区议员方国山小姐和一位环保人士冯诗丽女士的论点之后可能有一些回应吧。圆圆你怎么想？ 其实我对他这个表示这个征收这个收费的话，我有一个保留态度，就是说征费的态度什么，你这个费收上来以后是不是用去治理垃圾呢？就是这个来做一个垃圾处理呢，还是你是一个惩罚性的措施？因为他最后说你管他扔的垃圾越多，他要交的钱越多，所以他就会考虑一下，我就不要扔这么多垃圾了。但他没有讲到这个还是要有垃圾产生的，这些垃圾去哪儿呢？怎么处理呢？这个征收的费用是不是专款专用用在这个垃圾上面呢？而且香港是缺钱吗？我不认为香港是缺钱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财爷讲什么库房水尽，就是他炒外汇或者怎样的话，今年又赚钱了，然后要每个人发钱，就是经常超的时候要发钱减税，然后给这个住户减这个水电费，这些都是一个惠民措施。但是我想，这并不是说因为政府没有钱来做垃圾处理的工作，而是说有钱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一年年的拖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耻的行为。这还要收费的话， 对，我在想，你说台湾这个经验，它经验宝贵之处在哪儿吧？它就是你一收费，你就从源头上自己会少一些生产垃圾的一些动力，就是你会看着自己今天我今天可能 直观把它量化了， 对，我量化之后，我自己心里就会心疼，我就少生产点垃圾，然后包括我也会这个， 所以我说 主动的去分类， 惩罚性的。 哎，但是我担心的觉得是在哪儿吧？刚才我们访问到是将军澳的区议员，将军澳我刚才说了是一个著名的中产聚集地，那边的人我可能是有钱，我并不是没有心，我有心有钱之后我愿意做，所以政府如果你真的是征税的话，你不盖到我那儿好，你给我收钱，我做到，我也愿意接受。 但我觉得这种感觉是花钱，我这个免除这个事儿，免事儿。 但是旁边的人会怎么想？ 对啊， 不是这个区的，我不是中产，我属于这个中下，我贫下农， 花不起这个钱， 对，我怎么办？凭什么？凭什么？本来说政府要在你们那儿堆填区，我们可以解释为自私的，觉得你不要在我建，我总之是要在香港找个地方，但是千万不要在我那儿。对，可是因为你不愿意在我家门口建，所以把你们的这样一个应该是一个害，然后是推向所有的香港人，让所有香港人来承担。我估计政府推行这个可能阻力会更大。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让所有香港人承担，因为这个垃圾不是只是将军澳的人产生的，是全香港的人产生的。 哎，这也是， 对吧？并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垃圾扔到别的地方去，而是所有这个人的垃圾就扔在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居民的确他是有道理，就是说我反对这种方式的。其实我觉得可以看看日本的方式，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他们跟那个，而且我觉得他们这种垃圾产生量丝毫不亚于香港的。但日本就靠什么呢？就是靠这个严格的分类。 就把这个垃圾分成严格的这个， 就做成一个循环的系统， 做成循环。而且呢，它是它这个国民政府对国民的教育非常非常的好，他告诉你给发那个发日历给每家每户，告诉你哪天收什么垃圾，这个垃圾怎么包装，给如果你不按照时间、不按照规格、不按照分类包的话，你的垃圾会被丢回来。丢回来丢到你家门口，这样你下次你就知道了，你就不会因为你垃圾产生臭味你要自己处理嘛， 是， 所以你就很快这个国民就会受到教育。而且他们的垃圾据说呢，自从他们推行这个垃圾分类综合处理以后呢，垃圾总量在10年多的时间里下降了一半。就它不仅仅是从源头处理，而且它是在这个消化阶段它也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处理。 而且它收回来之后有的真的是变废为宝了。就包括刚才屈原讲到我可能收厨余，就厨余之后你可以弄成别的什么燃料什么的。但现在江圈好像有个很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吧，就现在已经有的堆填区他就把它修复了。修复之后在上面干嘛呢，比如说建绿地，然后说要建一个什么宠物公园，但是非常吊诡的事儿，我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底下的是、这个、 还是垃圾 、所以它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地陷。 对， 所以因为有这个问题存在呢，我就不能在上面铺电线啊。没有电线之后会出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画面，就到了晚上6点钟之后就得关门，就建 成了那个纽约的那个中央公园了。 很搞笑。但是你刚才讲到说这个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经常是扭曲在一起的，我听完那个方议员的讲话，我觉得他们作为民选议员真的是不容易， 很难的。 真的是，你看跟这些 他权力很小，但是要 功能组别 很大。 没错，他后面完全是肩负着选民的责任，他们是这种独立的议员。你又不像一些大的政党，可能真的是财大气粗，怎么样获得这个当地选民的民心哈？你弄个蛇宴啊，过年，然后去参加个游行，我甚至有听说我给你钱，你帮我去游行，一人投100块钱、200块钱什么的，然后人多嘛，说这个下雨啦，快点去收山吧，就这种非常可能是贴心的服务。但是贴心服务，居民慢慢长远也发现啊，这些人可能会靠 不 住。不 解决实际问题， 你说眼前的实惠不能代表你把我的空气这种长远问题得解决了。 而且我觉得政府在这里面做的事情，它其实可以做很多，比如说这个最近刚说在这个建焚化炉的问题，焚化炉就是大家就是反对了，不要在我们家的门口建焚化炉。其实在日本呢也是有垃圾焚化的，但它垃圾焚化首先它经过严格分类以后呢，就是焚烧的东西都是经过处理的，它不是说垃圾来了以后就哐哐扔进去烧的，它是把它压成一种叫做燃烧棒，燃料棒以后呢，它在这个释放这个有害物气体和物质的时候会大大降低，可以而且可以控制，就是说你可以用技术，你可以用钱来买技术，买这种这个成套的设备，然后可以这个教育这个市民理解，然后可以接受，最终可以接受，比如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建这个焚化炉，然后这个焚烧垃圾，因为大家都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嘛，就是政府其实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我们完全没有看到政府在做。 是，所以政府你说你真的是不能只顾眼前的一些短期的效应，长远的要有长远规划，这也是一直香港政府被人诟病的嘛，说缺乏这个宏观的视野，一些长途的规划。不过你说看到香港现在的新闻，内地人有一点羡慕在哪儿呢，就至少 还可以吵吵， 我民众发声 对， 政府他是会听我的，他立法会通不过的， 刚才、 至少有一部分选这个立法会议员是站在我这边。 方议员他讲这个民市民抗命的问题，讲这个用极端的方法，我想起这个马丁路德金他曾经说过，我们为什么要上街游行， 是 上街游行其实不解决任何问题，他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他只能是做到吸引更多的人去关注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方议员也说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之前采取过温和的方式也没有人听。你说真正愤怒的人，你不哭的孩子是要不要奶的，就包括我看到一些报道就说中产他们不是不想站出来，我现在确实没时间，可是我真的站出来，我可能会比真正你全身心去投入做所谓的这些社会运动的人还要做得好。 对， 所以这其实如果这帮人得罪了的话，我觉得香港也真的是会可能会陷入更大一个社会的 麻烦。中国老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那你想想你把这个穷山恶水如果治理好的话怎么会有刁民呢？ 好，我们看到香港这个堆填区的事件其实关注已经很久时间了哈，但是慢慢的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公民抗命的方式呢也是被临近香港的包括广东一些地区的人采纳。那其实我们说现在建很多的大型的一些工程看起来步伐是被拖慢了，但实际上有人觉得这个民主的意义呢将会是更加的深远。好，今天我们的三地化新闻第一部分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有话直说的环节，我们关注到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叫做空怒啊。空怒什么呢？还记得当年这个掌锅 空姐的那个杨政委， 扇巴掌， 记得吗？ 说的太文艳了，我不知道，我给你炒炒饭。 那个政委、你还记得吗？在那个飞机上面、后来不是把人家打的这个鼻青脸肿的吗？不止他一个，在内地原来还有啊，就内地官员，我看到有报纸说，在昆明机场，他来不及登机，就向机场的地勤人员大声的疾呼，一怒之下怎么着，啪，把人家计算机屏幕给砸碎了，然后 手不疼吗？ 然后很多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有香港的航空公司，他们也会应对内地这些所谓的空怒一族，教他们一个绝活，你们去学功夫，给你内部提供咏春的课程。这听起来又是很搞笑一个事儿、好，来问问你，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课程，这样的一种这个训练的方法，能不能解决所谓的空怒的问题？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休息啊，马上回来。好，非常感谢圆圆。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香港航空啊，有这个空乘人员呢开始学习一门功夫，这门功夫呢就是大家这个很喜欢的咏春拳。为什么学这个功夫呢？就是应付这个所谓的空怒一族啊。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空怒一族。这个就在空中发怒的一帮人嘛，指的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乘客啊，在飞机上有时候因为比如说飞机延误啊，还有一些这个空姐的一些服务原因啊，是大打出手或者是大打这个出口。 是，那其实这样一个事件出来哈，也不是一起两起的。刚才我就讲过，我说有看过报纸说到哪儿呢？昆明机场一个乘客呢，是应该是个官员，他就因为赶不上飞机，他就向地勤人员就急呼，而且一怒之下把航空公司的计算机屏幕给砸碎了。 是，太夸张。 听起来这个非常夸张，但确实你说现在的如果是学了咏春拳之后，能不能稳住这些空怒一族，让这个事儿平息下来，让他们会平和一点，还是觉得会让 他们 更愤怒， 这个空怒族更加的愤怒哈。大家想想说，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空怒一族哎不要发脾气？ 是。 那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启动。好，听到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湖北的贺先生。 贺先生您好。贺先生来自湖北是吧？ 哎，对对对。 好，您看这个香港的这个空乘员空姐啊，学咏春对付这个空怒一族，您觉得合适吗？ 是这样，我觉得我非常支持，因为我自己平时也练咏春拳。所以我觉得这个咏春呢，它能够快速的这个制服对方，而且呢这个能够不伤害别人，对吧？因为乘客的话，他也并不说你要练一个碎石裂砖的这样一种技能，那一下把他打伤了五脏六腑也不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一次我记得我坐飞机的时候，是飞机启动了，飞到半空了，也是飞了20多分钟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男乘客女乘客打起来了，当时也很惊险，我们乘客都被拴着安全带也无能为力，那之后这时候只有空乘有能力去制服他们，而如果他们当时不练武功的话，那他们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那他其实在飞机这样一个状况之下，他们也很难迅速的制服乘客，就有可能扩大事态。所以我觉得练一些这咏春，尤其是咏春系这个冲越很多擒拿的这样一种这个手法，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不稳定的人给制服住，然后再进行劝告，先兵后礼，我觉得这样一种方法是非常值得提升。 先修理他，再跟他讲道理。 对，主要要制服，第一时间要制服住，然后再讲道理。 好， okay, 这个方法哈，我还真是没见过。 谢谢。 会不会担心这三个人？你说真的在飞机上厮打在一片怎么办啊？ 问题是，你说如果来了一个咏春的空姐，那这边万一是个少林寺的这个空少呢？怎么办呀？好，谢谢贺先生哈。好，再见。哎，我觉得刚刚贺先生说的挺好，他说就说，哎，这个咏春吧，不仅能够制服人家，重点是还不会伤到人家。你看这个方法很好，然后先兵后礼，咱不都一直说的是先礼后兵吗？好，下一位啊，下一位是这个王小姐，王小姐你好。 哎，你好。 王小姐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哎，您来自香港啊，那刚好我们今天看到就是空乘人员呢，也是来自这个香港航空。您有没有这个练过这个咏春拳？ 没有，我觉得比较高端。 那您怎么看，如果香港的空姐他们会咏春，会不会对这个空怒族合适呢？会不会让他们更加的怒？ 我觉得空姐练，你说是空姐还是空乘练这个咏春拳？ 其实空姐也有练，然后包括空乘其他地勤人都有练。 哦，那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我觉得就是空乘人员包括空姐吧，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像防身术一样的东西，因为可能难免有的时候飞机上会有一些很不理性的乘客，你无论用再好的服务态度，对他们来说都是没用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群体，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乘客，如果是对空姐性骚扰的话，那空姐有一些防身术也是必要的。不过我觉得嘛，就是有一些如果是发怒的这种客人，要找到他发怒的根本原因，可能你光会这个还没用。 哎， 对，比如说如果是飞机晚点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真的是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下，那他就是有压不住的怒火，那我觉得你会再多的招数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哎，王小姐这个观点很好啊，你说你得对症下药，找到这个空怒族他们真正怒的原因在哪里，对吧？ 没错没错。 好，谢谢王小姐。哎，刚刚王小姐她很有意思，她说她是从这个女性的角度说，这个咏春拳啊，不仅是可以对付这个空怒族，还对于这个非礼性骚扰的乘客有一定的帮助， 确实非常实用。 是，下一位这个是张先生哈，是一位这个男性的听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哎，您来自哪里？ 我在香港。 哎，您也是香港的哈，那您怎么看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航空啊，他们让他们这个空乘人员学咏春来对付这个空怒一族？ 我觉得很好笑。 怎么说？ 没有必要，我是反对的，我没有必要，我为了对付这个乘客来学那个咏春拳。因为现在机场里面所有的一些保安啊、法律啊都很完善的。我看到那些那些违法的，或者是很多暴力的乘客，毕竟还是少数嘛，是吧？而且机场的这些法律非常的完全的，或者。所以，而且那个这些人，他知道他的代价是什么。如果你学了咏春拳，你说是女孩子的话是要防狼的， 嗯， 而且学了以后是健身的，我觉得无可厚非， 嗯， 啊，如果说你就是为了蹭课的话呢，那好像有点过分了。而且宣传用咏春拳，说的不好听，如果说蹭课为了防止啊，我一直学咏春拳，那好了，咏春拳是讲究套路的， 嗯， 那机场。咏春拳打起来不变成个武林高手了吗？将来是吧？你说有什么必要这样子做？是不是啊？完全没有必要，这哗众取宠的事情没有必要。而且宣传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航空公司本身就是不应当，我觉得将来会搞乱这样子，因为毕竟是少数，我们要看大，要看一些大的趋势、大的方向、大的。是不是经常有这些 对？哎，那 毕竟还是少数人嘛。 张先生，我问多一句啊，那其实是你看面对这个空怒族越来越多，那如果大家空乘人不学咏春的话，您有什么是一个高招可以给我们说说？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要一分为二看，有的这个机场工作人员他的态度是不是要提高与改善的这个这个空间？如果说是你的态度非常好的话呢，我看再暴躁的这个乘客。他也暴躁不起来，我觉得啊，另外还有要加强这个法治的，不能是以我治我以暴制暴，我觉得是反对的，而且没有必要的。 好，谢谢张先生， 好，再见。 确实哈，我觉得你看。乘务人员对于乘客应该是把他们当做服务的对象。 是， 你现在一宣传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成了你挨揍的对象。 对，我觉得原本大家这个坐飞机很大的原因就是享受这个空姐带给我们一个优质的服务吧。 是， 但是突然这个空姐获了咏春之后，我们感觉就是乘客跟这个空乘人员 是 对立的一面 了。 对，哎，不能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好，不过呢，还是可能会有大家觉得空怒族如果真的碰到危机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再来接听到最后一位。这位是一位 北京的李小姐。 李小姐您好。 您好。 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北京。 好，您来自北京哈，您怎么来看说这个香港的空乘人员啊，他们学这个咏春来对付空怒族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什么用吧，我觉得还不如学一些那个防身术啊，那种东西比较管用。 哎，为什么呢？咏春这个功夫不够厉害？ 我觉得咏春拳这东西感觉就是如果能达到那个防身啊，或者是制服对方的这个目的，不 短期学学就能达到了，因为好像感觉只是手上那个招式比较多， 哦、花架式、 啊。对，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还比较有观赏性，然后用它。实用性不是那么强。 哎，那说不定你说这个空姐在给我们做这个安全演练的时候，把这个咏春的招数给做上去，他这个加上去，很有这个观赏性，也不错。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然后比较有文化，然后还比较有意思，但我觉得实用性啊不是那么强。嗯， 好，李小姐听出来了、 okay. 觉得咏春拳基本上是花拳绣腿、 啊、 没什么实用性。 那您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让这个空奴一族、啊、会更加的怒呢？ 嗯，什么？ 就是如果大家学咏春，虽然没有这个实际的用处，但是您觉得会不会对空奴一族减少他们这个空奴一族的情况发生？ 我觉得好像不太会吧。 嗯，就您觉得这个还是不够实际作用？ 对，我觉得实用性比较差，我觉得观赏性当成一个特色，我觉得还挺 好 的、 嗯。好， 好， 谢谢李小姐，再见。 我还是觉得刚才香港的这位张先生哈、 嗯、 是比较理性的分析，确实你说真的碰到这样的、嗯、在飞机上跟别人大打出手的乘客，关键还是要看这个制度上。就比如说以前我们就做过广东的那个政委，在跟空姐在飞机上也是发生了冲突、 啊、 之后如果你有一种办法就把这种人将来你上黑名单或者给你扣分，我这个航班我永远不欢迎你，我相信他们在做相关的动作的时候一定会有所收敛、 嗯、我看了一下说、嗯、其实很多乘客在发生暴力事件之前呢，其实这个航空公司都有能力可以控制住他们的，就说当他们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情绪不正常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航空公司应该去做一些像这个举措，而不是等到这个大爆发的时候、 嗯、 不过、啊、刚刚大家这个我们这个北京李小姐很有意思，说这个咏春拳啊可能是这个花架式是多过实际的作用。那我想其实这条新闻出来之后，大家真的不是希望这个空乘人员去学咏春来对付这空奴一族，而是说大家哎要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来如何让空奴一族不要再发火，让他们、 嗯、 哎平息下来。 嗯，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三地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拜拜、 嗯、我们再见。